只是输不起。我们淋着大雨，不知何时才能放弃。坏天气敞开了彼此，雨也不会 停。这首专辑当中的主打歌《曹操》是林俊杰呢第一次尝试的摇滚曲风，当中呢是截取了三国的题材，也借助了当中的人物来抒发他自己的感悟。来听听这一首来自林俊杰的创作，叫做《曹操》。 不是英雄，不读三国。若是英雄，怎么能不懂寂寞？独自走山战奔波，月光太温柔。曹操不多说，一心要那荆州。有阴谋，阳谋，明说，暗度淡泊。东汉末年分三国，烽火连天不休。 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一部《新不了情》让我们记住了电影合唱《新不了情》的主题曲的万芳，而现在呢，他拥有歌手万芳、演员万芳和 DJ 万芳的三重身份，感觉依然没变，只是作品呢越来越深刻了。

快乐，充满笑与泪的时光。我以为走下去是一种默契，你却说你需要离开，需要一些空间呼吸。是要失去、我给你的越多，你却越想要多、爱也无法回答所有的问题。 Baby， 1:30的我在回家路上，旅客名单没你的名字，我想你已经做了最后决定。我失去你， 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 oh baby， 是不是爱给的不够，所以你要怀疑，你还要再想吗？却才想珍惜。No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， 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要失去？我给你的越多，你却越想要。No， 听到这首歌曲呢，来自陶喆，叫做《飞机场的十点半》。正确的说呢，陶喆其实并不算偶像，而是一个创作人。听他唱歌呢，就好像看着他对音乐的努力，说不定呢，我觉得比现在很多光有名声在的老人家呢，还更像一个资深的音乐人。接下来听一个王力宏，这首歌呢叫做《Kiss Goodbye》。 Baby， 不要再哭泣，这一幕多么熟悉。紧握着你的手，彼此都舍不得分离。每一次想开口，但不如保持安静。给我一分钟专心，好好欣赏你的美。幸福搭配悲伤，同时在我心交叉，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，付出的爱收不回，还欠你的我不能给，别把我心也带走去跟随。每一次和你分开，深深总是在我心交叉，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，付出的爱收不回，但欠你的我不能给。我才明白爱最真实的滋味，每一次和你分开，深深被你打败，每一次放弃你。

想你会记很久，黑心不跟我联络，也是因为你爱我，我懂。因为你我明明说 Oh baby 只牵你的手、oh, 就算世界有尽头、yeah, 只牵你的手，那是因为你爱我，我懂。有时你会记很久，黑心不跟我联络，也是因为你爱我，我懂。因为你我明明说 Oh baby 只牵你的手，就算世界有尽头手，别怕诱惑那么多，只牵你的手， 只牵你的手， 把我放在你心中 ，Oh baby， 牵着我的手。 牵你的手， 只牵你的手， 别怕诱惑那么多，